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繼續講下賽後報告冇錯嘅， 好多賽後報告啊！今個禮拜 係咪黐線嘅？ 我有個朋友喺大陸就形容我今個禮拜咧，好似餓鬼出籠咁，因為我對上一個禮拜咧，因為港交會啊呢個咁好忙啊嘛，咁呢個禮拜就真係好似玩翻舊 玩翻舊本， 咁所以有陣時有咪一陣可以講下我有啲喺長安有啲新嘅場啦，咁啊續約嚟，我都唔知從何説起嘅。 續約嚟，不如講咗先啦。 阿靜去邊啊？ 阿靖咧就帮个姑爷，帮阿姑爷仔派紧传单， 帮姑爷仔啊？哦，唔系就得翻佢两， 我依家未宣布啊，我宣布先啦。佢 99.9% 咧都会参加呢个九龙东嘅立法会选举噶啦。 你讲阿靖啊？ 啊，系啊， 唔系姑爷仔，系 啊，咁样啦，不如啦，即系要讲下嘅， 系 我有一个组织咧，即系我同我好友好啊。咁啊，我都即係曾經喺呢個組織嘅會員嚟嘅，而家唔係啊？點解咧？就因為都係蘋果啦，蘋果搞我啊嘛， 嚇、 啊，有搞我嘅話，咦？選舉期間就係選舉啦，啊，區議會嘅時候，你搞我，你真係搞我，真係搞埋癲狗，你搞癲狗啊，即係搞埋嗰個組織。咁如果譬如我仲係嗰個組織會員咧，就可能我驚將來咧就仲有乜嘢，我仲有繼續好多嘢玩啫嘛，我哋嘅戰艦網。咁咧我就申報咗話，我已經脱離咗組織噶啦。咁而家我同呢個組織係毫無關係嘅、但係無關係都好呢，我會覺得呢有啲咁窮咁撚窮嘅組織呢、即係要錢冇錢，要人冇人嘅呢、即係我哋係應該幫下手嘅，咁呢個組織呢， 咁就我哋吹雞叫一對戰男、戰男team咁樣去 殘場，我就希望呢即係有錢嗰啲就捐下錢俾呢個咁窮嘅組織啦，咁、樣冇錢嘅窮少少嘅但有力嘅，咁呢臨九月呢都去個組織嗰度做下義工啦，撐下㗎。 玩少兩次囉。玩少兩次。咁咪已經有啲錢可以出嚟捐籃啦。 咁呢我呼籲啦，我哋戰艦俱樂部嘅兄弟呢都去嗰個組織嗰度登記做呢、這個義工啦。當然啦，我同阿靜同阿傑斯呢就唔撚會幫呢個組織㗎啦。因為呢我哋已經係姑爺仔嘅，因為我哋阿特嘅姑爺仔嘅助選團嚟嘅。OK， 咁當然啦，即係幾個高手啦，靜啊、傑斯啊。 咩？我係姑爺仔助選團咩？ 係啊，你唔係咁啊？ 嚇？ 你係阿長草啊？ 唔係，咁唔使喺呢度講咁明，我哋唔係助選團。 唔係咩？ 嚇、啊？總之唔係啦，係 我哋幫手啦。 我哋總之係啲好打不平， 系啦， 系啊，系就路过拔刀相助嘅啫， 系啦，拔刀相助姑爷仔， 我边度系助选团嘅， 其他嗰四位系癫狗啊，阿长草啊，大健啊，老牛啊嗰啲咧，我系唔会帮嘅，我净系帮姑爷仔嘅啫， 唔系经过咪，经过帮，经过帮， 经过帮， 系啊，我哋真系帮佢八卦啊嘛， 既然我脱离咗呢个组织咧，咁啊，我唔会帮你组织啊，我只会帮姑爷仔嘅啫， 总之佢哋咧。一選舉咧就帶我哋咩咧？放假， 唔係啊，佢選舉帶我多嘢做喎。 唔係啊，我哋個節目啊，即係到時可能放假 啊，就放假，係啊，放下踩啲兄弟啊， 大假咁啊， 即係唔做兩個月到咁樣啊， 係啊， 俾人屌死。OK， 唔緊要嘅啊，即係點都好啦，話俾你聽啦，呢個組織我脱離咗啦， 係 啊，我就唔係話因為有啲咩選舉問題啊，咩 洗咗底啊， 唔係乜嘢，但係我就因為兄弟而離開嘅， 係 啊，我係退出呢個組織嚟講，嗰個係我最難受啊！ 係， 因為為兄弟，即係嗰背負嘅責任好撚大啊 ！OK， 等陣，嗱你戰男都再咁講冇人聽啦 ，OK？ 係，咁啊，你啊，咩先啊？我哋真係好 呢排好，即係呢排咧喺討論區啊、電話啊、手提啊咁樣咧 ，PM 啊， 哇，多到爆啊！ 問我乜嘢咧？ 係 飛 X 或者 X 龍喺邊度？係，琴晚。就接到一個網友嘅電話，今日星期五啦，咁樣星期四啦，咁樣做咗節目嗰時候，做緊啊推緊老蕭嗰時候，咁啊接個電話，我話唔方便同佢講啦，咁轉頭咧做完曬節目啦，佢就再打電話嚟，佢問飛 X 喺邊度，或者 X 龍啦喺邊度啦，其實我唔知道， 即係唔知道詳細地址， 唔知詳細地址嘅，咁我只可以同佢講話喺東門嗰間佐丹奴， 喂好易揾嘅啫，真係好易揾嗰度。 即系喺东门嗰间佐丹奴嗰附近咧，咁样隔篱嗰条马路咧，佢得两条马路啫，过咗条马路咧就有一间大厦，咁个大厦门口一个前台写住非 X 或者 X 龙嘅， 同埋好大个牌噶， 好大个牌嘅。 系啊，你其实揾到佐丹奴咧，系咪望个对面啊？应该 系啦， 冇错， 就已经系噶啦。 系啦， 咁滞噶啦， 系啦，即系好简单噶就嗰度， 系啦， 系总之系向西啊嘛， 向西啦， 系咯， 西方向啦， 系啦。如果真系揾唔到嘅，即系咁啦，一系有牛哥，你下次去开就攞张卡片啦，一系咧就睇下边个兄弟诶早过你去嘅，佢可以亦都帮手攞个卡片，跟住咪整条 flash 上去网讨论区咯， 吓。金 X 唔系用非 X 为 X 龙啦， 系啦系啦系啦， 尽量开名啦。但系讲开呢间场咧，上个礼拜日定礼拜六呢唔好记得啦。咁呢就同咗长毛文啦啤你啦咁去咗呢度再搭一次嘅。咁而家呢啲人仔仔食食㗎话。 咁啤你冇 Chris 咩 冇 Chris 啊 ,Chris 比较即係呢排乖。 喔 ,ok。 喺排考緊试喎。 咁 就为前途为将来而努力咁样讲当然啦我哋啲老坑呢就希望你读多啲书出嚟可以出人头地啦出个咩头唔知啦,ok。咁我哋三个都去咗非 X 玩嘅。咁而家啲靓就好识食㗎啦。即係我哋嗰啲呢我哋啲穷人家呢飞机餐呢你阿啤你玩 body 呀。啱啱 body, 哇即係我揀几次呢即係我成日讲我呢轮呢我鍾意揀高寿平㗎嘛。咁我揀几件嘅高寿平呢就我發覺啲真係玩唔到 body 㗎喎我唔知道啊啤你玩嚟做咩。咁我問過佢哋啦點解咁鍾意去飛 X 啦。咁原來呢佢嗰個答案同我好唔同喎因為我覺得係一飛 X 玩一癲啦咁樣啊。佢就話多條毛巾。 咩多條毛巾啊 嗰條毛巾係掛喺個門口度嘅。 喔、哦、即係隱蔽啲。隱蔽啲。Okay、 金記符記呢都唔係嘅。係玻璃仲有一格係磨砂嘅咁樣。咁我好唔明㗎因為我覺得冇乜問題。 好冇乜問題㗎喎。 嗰啲光條毛巾可有可無㗎啫但佢哋就好鍾意嗰條毛巾。 呢、這個就有少少代溝㗎。 係啦呢啲即係長毛文啊同阿啤你都鍾意嗰條毛巾。 後生仔就驚人睇 啦。後生仔俾驚人睇。我哋嗰啲又 唔係。我哋啲又唔 係。我哋 因為我太細呀睇唔到。 係我哋衰唔驚呀俾人睇。我哋要顯微鏡先睇到所以唔怕。係咪今日冇所謂啦咁樣玩。咁第二日即係星期日啦你知道我哋啲即係做嘢好多嘢做㗎嘛我約咗長毛文啊打麻雀咁樣長毛文贏輸唔記得咗啦我好似執少少囉我自己呀咁打完麻雀呢咁飛 X 嘅一條女呢就飛個短信過嚟問我喺邊度咁我話打緊麻雀咁樣佢話今日今日我覆咗佢啦咁嗰條女又再即係今日唔係開心喎唔知點解唔係開心咁樣咁我話你唔開心啊咁出嚟飲酒咁開心囉咁我要出嚟飲酒啦。話好的幾時幾點咁樣。咁啱啱長毛文喺我對面因為大家埋著㗎嘛。我話喂約咗飛 X 啲女喎喂你都有幾件熟女㗎佢都戒緊女㗎嘛喺戒飛 X 啲女㗎嘛 ,ok。咁佢就話咁嗌咗出嚟玩啦咁樣佢嗌一件。咁我嗌咗我嗰件。咁佢就又去本色。咁呢次就唔係啦呢次去東門嗰間啦。咁諗住近近地呀咁就因為我同之前嗰條女講過呢我都話問佢搞唔搞得㗎啦。而且首先一樣嘢飛龍係搞得嘅因為飛龍有開大餐嘅除咗飛機餐 ,body 仲有開大嘅但係佢開大嗰個價錢係幾貴嘅 幾多 呀好似五嚿喎 ,ok 啦。 咁樣一 Q, 咁樣咁我之前我呢條女搭呢我係講話下次不如約出嚟卡拉 OK 呀飲下酒跟住夜晚又租間房過夜啦我鍾意過夜我真係攬住瞓咗感覺㗎嘛同一樣㗎嘛係咪先。但係你可以唔搞我唔得咁解。 係 呀呢樣就係同你有少少分別嘅問題。 係。 咁好啦咁我約一件咁佢約一件。咁我約咗喺太陽廣場等啦咁我望咦點解就即係嗰件衫即係以前喺我穿制服㗎嘛咁唔知佢穿咩衫啦。嘩唔家就好似跳舞阿拉伯跳舞女郎咁即係紅色嘅 DV 紅色嘅鮮紅色嘅好似啲舞衣咁 嘅 我哋唔係㗎你冇第二件衫㗎啦出嚟飲酒呢件最靚㗎因為佢屋企出嚟㗎嘛咁嘅衫都再出街即係我而家我認同傑斯你講一句 村姑真係村姑。 係啊。 真係冇。 喂唔係其實你形容嗰個已經係小事嚟㗎。即係我話俾你聽啦，喺長安鎮嗰啲呢就仲大件事嘅。即係你一滴佢出嚟，我試過有一個係着咩呢係着到佢仲要整條 headband 攬喺個頭度，跟住呢就着運動裝。咁啲運動裝呢然之後着對波鞋啦。 仲要粉紅色嘅。 粉紅色嘅。係真係粉紅色。嗰、那個成個 look 呢就係好我好八十年代呀。嗰啲你知我哋嗰個年代咪好興啲人就走去跑步呢、啊、即係着到嗰啲碌。嘩真係嚇死你大佬。佢係我係約咗我哋嗰時係我見嗰啲即係嗰個着到咁嘅碌嗰條女我係準備帶佢去封泰㗎。 嘩 咁你話死 你都冇 事。點帶呀大佬係咪先。即係呢啲好大鑊㗎。 我見到嘩你今日做啲咁嘅衫有佢最靚喎。即係當然。我其實好某程度因為好高興嘅，因為佢經過悉心嘅打扮， 啊、 但係佢啲咁嘅悉心嘅打扮咧，你不如唔好打扮啦，我遲啲就翻件公衣出嚟啦。 係啊， 即係公衣仲靚啲，係短裙仔，佢邊都都著條裙，但係紅色衫好似，即係佢吊頸就好慢，好撚慢嘅啦，或者即刻死好撚慢。我諗搞錯，你最靚就呢件呀、 啊， 即係你真係隆重歧視呢個約會啦，真係隆重歧視我呢個約會，我覺得 係。 咁啊算啦，唉，真係好醜都係肉，好愛持續啦，咁佢雖然佢樣唔好靚咁都係高手評啊，咁啱啱我呢一期啊嘛，咁啊 OK 啦，咁啊我去本色飲酒啦咁樣，咁啊跟住坐低先，跟住啊長毛文就嗌佢自己嗰件飛龍妹啦咁樣，啊唔係飛 X 妹啦咁樣，咁啊睇飛阿文嗰件咧著衫都好啲，可能嗰條女即係可能嚟得深圳耐咗，真係起碼係。我起碼識打扮，後生就唔夠我後生㗎喇，都起碼識打扮。咁跟住唉算啦，唉咁咁阿文我哋幾個四條友又猜色中啦，咁跟住都好興奮啦，咁猜猜下猜完啦之後咪梗係食宵夜啦。食宵夜呢我就聽到阿文咁同條女講，哎呀條女話返屋企啦，我或者話不如我哋開間房玩 Q 玩鬥地主啦，咁樣真係話咁阿文就真係咁啊冇下文啊，咁唔得嘅，我話咪一齊啦，一齊開間房 鬥下地主啦， 玩啦咁自處女啦咁樣。因為我同呢條女傾好曬㗎嘛，我又話我話我會畀錢同你執返劑呀咁樣，我就講好價錢嘅，講好曬㗎啦。咁問佢應該嗰件係未講過嘅。咁如果譬如我話走就走，咁問呢我睇個款呢應該就係嗰日我就白過㗎啦。估啫估啫。啊，因為睇個款咧，好似係都未搞過嘅，即係除咗可能喺財度搞過之後，佢唔想跟啊嘛。咁跟住好彩，好在仲有刁民牛，唔係好在仲有公民袋啊，好在仲有刁民牛。咁啊，一齊去啦，去唔到你唔中意咪走咯。之前咧，咪我同啲女講肯跟上車，咪跟上車唔使講啦，咁一齊租房啦，租翻我哋東門嗰間房啦，咁樣啊。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喺東門行五分鐘都要坐的士，我都唔好明點解。OK， 唔緊要啦，咁啊 OK 啦，咁搞啦。咁啊嗰邊嘅戰況呢我就唔實知啦，因為第二朝阿長毛文就走咗啦，咁啊就返我同佢條女。咁我就戰果就係、是、先講價錢，就我俾我落開咁豆水嘅就過夜嘅。咁呢就開頭咪係怎樣說呢，所謂擔啦，那些不是怎樣擔點下就跟住又說鹹地喎，我唔知點解啊，可能我人好鹹啦，鹹地跟住擔兩擔冇擔。跟住上馬啦，做乜 Q， 瞓覺瞓到唔知幾多點，因為我係12點鐘我要返去返工㗎嘛，因為買威有啲嘢搞㗎嘛。跟住瞓到唔清楚啦，唉移下佢隻手先。過嚟我小朋友度先，即係我嘅好兄弟嗰度先。好兄弟咪你喎，嗰個好兄弟，嗰個好兄弟仲好兄弟過你㗎喎，好兄弟。 最親密嗰個。 最親密嗰個啦。跟住識喎，跟住就再幫我打一次。 係。 咁樣我比例上都幾大嘅，咁出一次打一次，咁都係五嚿，咁坐托咁樣都係總消費都唔使，連埋宵夜都唔使八嚿水。咁連埋酒店就都唔使千蚊。咁其實呢次我講得幾抵嘅。 咁、okay. 而且呢即係如果啲網友想搞啲骨妹呢，呢間場唔難搞嘅。 嗯，因為佢入面都開大餐㗎嘛，咁、開大餐都要五嚿，你不如就好似我咁，第一次同佢整個飛機餐先，跟住約佢下次出嚟搞嘢，咁呢起碼搞嘢嗰度當然係火貴咗啦 3D 啦，同埋 可能只一票呢， 係呀， 得兩票啦， 係呀， 俾個價錢都係五嚿水嘅啫， 係呀， 都係我估計啦，可能我俾三嚿得㗎，但係我費事啦，因為如果 三嚿咗過嘢好似過分啲， 喺飛 X 呢佢哋五嚿水一個開大呢，咁佢拆 佢要拆返出去㗎嘛， 都係三嚿， 但係你有時就唔好同個女計呢啲嘢囉，即係呢個其實去到邊個場玩都一樣，即係有時譬如話啊，你係咩八嚿咁樣嗰啲過夜去唱歌嗰啲，係佢要拆返百零蚊俾媽咪，咁但係你話但係佢私下搵你，咁唔通你俾六嚿嘅咩，即係有時打開心啫， 即係好簡單啦，就算我去到魅力，咁有時呢個女支付都好呢，我都唔係八嚿俾㗎， 係 我都剩多嚿水貼士呀，或者你仲犀利啦，你送電話添啦，你度有 就你唔好講呀，你要嗰啲不即係係咁亦路過咪買部囉， 路過買部囉，我要買幾部你都黐線嘅，我做女你買部俾我呀，大佬係咪先， 唔係咪開心啫，其實但即係有時佢幫你做返啲嘢，咁就你又覺得情 話嘅，其實即係後你呢飲到冧晒啦， 係呀， 即係返晒屋企咁樣啦，有電話太多電話唔聽啦，係咪先，我冇辦法咁你好似有飲啱個咩飲大咗，咁條女就照顧下你， 係呀， 咁你又俾八嚿水唔使卜嘅， 係呀， 跟住再送部電話， 呢啲真係家家有求，即係喺有可能有啲網友會覺得係話屌咁樣好嘥錢喎，咁樣咁，但係即係每個人心態唔同囉，即係我真係因為即係我唔係咁戰鬥格㗎，即係同你冇咩，因為真係成日玩，咁所以都係嗰句就係、是、有時譬如話有啲溫溫輕輕咁樣啊，返去喂返下覺啊，有時出嚟食下宵夜食下飯啊咁樣，我應該 OK 㗎。 通常搵講喺電話通常搵我唔到搵你嗰啲呢，通常都係戰南嗰班網友嚟㗎，不過算啦，做緊節目啊，你知啊。即係點解會有咁多電話呢，因為呢我哋。 好多我啲唔係電話，係短信嚟㗎。係 啊。因為呢我哋呢個節目出街之前嗰兩日呢節目呢我哋身處長安㗎啦。 係 咁啦，即係聽日呢我哋又去呢個 場，又呢、這個嘩今次一次比一次呢個宏偉， 一次都有一次恩賜㗎嘛，對因為我難聽你講，如果呢次唔放飛機呢， 係 都接近20人㗎， 係 都接近20人㗎啦，我諗18、19一定有㗎，一定比上次多一兩個㗎。 咁我哋今次就 book 咗其中一間最大間嘅房，係啦，就原來我 check 咗啦，我 book 嗰間房呢就冇士碌架台嘅，都係有電動麻雀機， 都係係啦，有呢一樣嘢呢，我就唔會同班網友玩㗎啦， 係 喂，其實呢 咁你自己節制下囉，嗱你節制一樣嘢，我節制一樣嘢，你唔好打麻雀，我唔好溝酒飲，咁 係得 係嘛，嗱講喺度講咗先啦，下次出報告邊個犯規呢，屌真係唔係點樣要罰 㗎，我就冇所謂㗎，即係雖然芝華士城五嚿水支， 係 咪 ,Batway 部都五嚿水支， 係 你要嗌冇所謂，最多戰南基金蝕都冇所謂， 係 你隊還隊，你咪撚到個鐵絲好啦，係啦你真係 咪隊還隊，唔好隊我飲芝華士 Batway 部， 係啦 係啦，隊曬走咗係隊曬全程啤酒， 你哋搞事呀，我俾你搞事好就係哥頓嗰啲， 因為牛哥上次鬧我話我唔應該淋嘅， 即係哥頓嗰啲你要搞事，你嗌乜柒酒我都俾你嗌， 係 話聲你聽，你最好 一次。我哋仲有支芝華士 嗰啲，唔好攞出嚟啦，話聲你聽。 我叫咗阿寶貝攞出嚟 嘅。難喎 ，OK 嗰支芝華士啊，哥頓自己飲啦，飲緊曬佢啦。因為我 call 阿哥頓嘅啦，哥頓都好似又會嚟嘅，但係睇下佢醜唔醜女啦，你知啦嚇。 係啊， 即係好簡單啫嘛。你想阿哥頓嚟，最好就你唔好嚟，你幫佢湊，因為你幫佢湊女，咁啊哥頓咪可以嚟。 唔係到時都有佢屎忽痕又嚟 啦，啲屎忽痕又 忍唔住 啦。我忍唔住呢，佢會開支 Batway 寶嚟隊㗎，黐線㗎。 咁我哋今次又有新成員㗎喎，即係餐餐都有新成員㗎喎。係 咪係先。唔好理佢，有啲電話冇理佢。 有我哋今次有新成員㗎喎。 有新成員呢次我約咗石克龍啦。 石克龍嗰啲。 小月佛啦咁樣。 即係玉狼集團嗰啲啦。 咁係點我唔知啦。 係黃小虎啊嗰啲係咪。冇黃小虎啊。黃小虎好似唔得閒啊。 唔得閒應該唔知啦。咁佢哋會嚟嘅。但當然呢，其實我唔輸話佢哋放唔放飛機。 嗯。 點解我成日都會訂間細 細台啊、細房啊咁樣咧，因為我怕放飛機。 唔係，我諗放飛機個比例 so far 我哋搞了幾次都好低啊，都其實真係冇乜人放過飛機。 多一兩個啦。 係啊係啊，咁我諗都 OK 嘅。 而且呢點解揀呢日？呢日其實唔好啱嘅，因為星期日就母親節啦。 嗯。 但係咧，我反而覺得呢日咧係咁多呢、這個五月嚟講係最安全，我覺得最安全。 嗯。 一啱啱今日， 嗯， 聽日就全員聖火啦。 嗯。 逢係全聖火。就喺曬啲公安動員就去曬嗰邊。 唔係，應該喺東莞冇乜問題。 冇問題。 冇問題，蘇花都即係對上一禮拜都 OK。 所以呢就係。 同埋係好日子嚟嘅。因為聽日英超聯係冇足球賽事。 係 呢個好緊要 啦。 係呀，如果唔係我真係睬你都傻。 係啦。係。唔係咁你冇理呢咁我話佢自己捉啲兄弟。 係啦，你自己話囉。係 囉。冇所謂㗎。咁有啲冇我。咁啊，傑斯都會陪你㗎，就行日啦。 我尋晚講少少先，有好多賽報告啦。我尋晚其實都同一個網友玩，就係烏沙王子。 嗯。 啊、即係唔講佢真名啦、啊，其實好多人知啊，因為上次上一次嗰個 party 佢有份。 上次冇佢呢 係啦，我又幫手做司機啦。 我唔知你翻唔翻到酒店。 冇錯。咁啊，尋晚佢真係好啊，哇，同佢好有緣啦。我尋晚咧就咁樣，我試完咧就約咗五個人到啦，本來晏晝，咁就我哋都準備去魅力嘅。咁、 啊、 但係咧就突然間就三個朋友，五個裏面有三個朋友就放飛機，即係唔因為各種原因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得翻我同埋阿毛主席啦。咁、嗯、啊毛主咁啊，咁我哋就話，我哋本來咁我哋就點啊死咯，放曬飛機喎、啊、咁樣。咁啊，啱啦，今晚係時候出動。探下險啦、 啊，試下新嘢 啦，係啦，就唔去呢、這個魅力啦，咁、我哋就去咗沙頭酒店，就去咗呢、這個嗰間叫金沙明珠，咁、就長嘅西場嚟嘅，咁我當一踏入門口咧，咁啊烏沙王子 call 我喎，佢第一次 call 我㗎，咁、佢就話。喂喺邊度啊咁啊喂哎啱啱好啦我訂咗房啊喺金沙明珠啊咁啊佢仲熟過我因為我第一次去㗎金沙明珠。咁跟住佢就佢又成日去㗎。咁跟住然之後就佢又嚟 join 囉。咁個場就係細場嚟㗎即係其實我唔係話好 highly recommend, 啲網友去啦因為佢第一如果你去開風泰啊魅力啊之前住嗰啲場呢你再去返呢啲你真係會嚇死你㗎因為個場係認真唔 grand 㗎。咁同埋呢就佢揀女呢就可能會有啲網友好鍾意就係點呢佢就有一個一個範圍所謂佢哋叫做街市。咁啲女就全部坐晒喺度。咁啊喺七點半前我哋仲見到有五六十條女都有嘅。咁其實大部分幾侏羅紀嘅。咁、但係我同阿毛主席嗰晚尋晚幾好彩揀到兩件我哋三個人都認同係咦幾正。 即係三個人揀得兩件 唔係阿烏沙王子呢就係八點鐘嚟到咁佢呢就已經冇乜運行但佢唔在意㗎、因為佢都知道因為佢大家我哋喺曬長安做嘢佢知道曬呢啲。 差問題。 係呢八點嚟呢大家都知道即係個標準啊心目中嘅標準降低曬。咁、所以咁佢又咁然之後佢又走出去街市呢嘩已經個街市度呢唔見咗三分二嘅女。好誇張㗎好旺㗎嗰個場係一個細場仔但係都好旺下咁咁跟住然之後咁佢咪喺個剩返個三分一度求其就啊佢呢就咩呀揀唔到啊call 媽咪入嚟啦跟住就叫媽咪帶啦咁帶咗一轉咁佢求其執一件玩囉咁佢三個人心態都係冇諗住帶女出街咁但係後咪玩完啦玩到11點零12點啦咁就佢嗰度有節目玩嘅嗰、那個媽咪都好識做咁後咪就中途呢就熄曬燈啦咁就叫嗰三條女除曬跟住就跳舞啦咁我哋又清清班牙咁就搞陣咁我就後咪最後係夾中咗毛主席嗰件咁驗過曬副架餐話好啱曬手咁跟住然之後抄曬牌啦咁我然之後我走咗買一單我哋三條馬仔就去咗食宵夜咁其實食宵夜就有少出事囉因為其實我就諗我就走之前呢我就同阿毛主席嗰條女講話帶你返嚟㗎今晚咁叫佢等我啦咁但係因為我食宵夜食得太夜咁後咪再返到去 call 佢佢話下次啦同埋佢係有大姨媽㗎咁但係、即係佢一早都講咗㗎咁但係我諗住屌大姨媽照殺你啦佢話最後一日咁樣呢樣嗰樣啦咁跟住但係後咪因為太夜咁成點幾兩點咁跟住就佢話不如下次啦咁我好下次囉咁所以都抄咗牌咁但係 以為冇嘢食啦咁就真係好奇怪喎喺佢同佢傾完偈之後呢 我喺魅力咧有一條其你唔識嘅嗰個，咁、其實係上一次開大 party 嘅時候咧，誒唔費事喺度開名啦，咁其中我哋一個網友帶過佢翻嚟嘅，咁有一條女、咪後先講俾你聽， 咁如果既然咪後先講咧，我哋唞唞先， 唞唞先啊 ，OK 好 OK。